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团 喘口气，别憋死！怎么意思这是？哎，怎么落到这儿了？ 哎呀，可把我累死了！ 是你把我疼死了，这是。 疼 啊！别疼了。 多少下的？ 全忘了。 你看看， 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咱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啊！没穿裤子就打这么些个线儿， 你看这个官消得了吗？ 那要穿上裤子， 穿上裤子，团团团；穿上鞋，团团团；穿上袜子，团团团；穿上褂子，团团团；出了门儿，团团团；走大街，团团团；穿胡同儿，团团团；见了个小孩，团团团；见了个老太太，团团团；又打早晨八点多一直团团到下午四点多呀！ 啊嘿，你们老爷是什么官啊？ 咱老爷是耍猴的， 去你的吧！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不必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一见不散 There will be square 不见不散 There will be square 不见不散 There will be square 不见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不见 不见不散 中掠过几多秋风，旅途上伴随几多夏日，日历上送走几多寒冬。生命中咽下孤独的酸辛和甜蜜，总是断然相逢。善于把痛苦化作忘却，给世界一个潇洒的笑容。难免有拂不去的悲凉，也难免有离别的惆怅。面对这人群，还是一个滚烫的心里，山河不会忘记你，大地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曾在这里洒下一片深情。山河不会忘记你，大地不会忘记你，因为你曾在这里洒下一片深 再紧笑，伸出我的臂膀，紧紧抱。我